一些斑驳的记忆肃然醒来，心情肃然长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人生遇到的每个人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的话，就会有不同的结局了，你同意吗？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一个人呢？遇到的早一点，你们会是什么样的结局？遇到的晚一点，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对的时间，对的人，遇到对的感情，其实没有那么绝对，只能说刚刚好的时间遇到了刚刚好的人，刚好我们就很投缘了。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如果它出现了，就好好的珍惜当下吧。继续来听歌。 和在一起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还有那个手机都在想你，难免对他充满好奇，那种男人透露让人着迷的心理，我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多问一句你就回避，我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爱了谁就跟谁出去，没关系，堕落没关系，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没关系，沉睡没关系，失落不会说甜言蜜语，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大不了不要在一起。 你知道吗？想要有比较阳光的心情，需要戒掉六个东西。第一点，你应该能够猜到，发怒。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第二点是烦恼，是用自己的过失来折磨自己。第三，后悔，是用无奈的往事摧残自己。再有就是忧虑，是用虚拟的风险惊吓自己。还有孤独，是用自制的牢房禁锢自己。 最后一点，第六点是自卑，是用别人的强处来诋毁自己。摒弃掉这些试试看吧，你会轻松很多的。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能够做到越来越豁达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因为谁我变成了贼，不能管你真的被个鬼祟祟，是不是欢迎是不是欢迎，我怀疑有人 我要你安慰，等你完美我的

心心心事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阴云散散，我们有来地

不知道你们对女孩子手机里的各种拍照软件有什么样的看法？真的是想说无敌了。现在我发朋友圈的话，一定会发加过滤镜的、加过美颜的，一定不会发原图，也真的是习惯了。当初好像就是因为，大家都开始用了，那我们也都用吧。于是有了现在的局面，各种各样的软件，美颜效果啊、修图效果也是越来越发达。其实有的时候在 P 一张图的时候，就像玩小游戏一样，比如说加一些贴纸啊，觉得很好玩，仅供娱乐就好了，不用太认真、太较真。当然，真实生活当中的我们也要有十足的魅力，由内而外的魅力哦。OK， 在这里还有更多有魅力的好歌曲，接下来许巍的一首《风行》。 过去没有开始，未来没有终点，这是希望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越过这辽阔的原野，越过夕阳里的远山，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在蓝色天空下面，鲜花在风里摇曳，这是无忧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越过这辽阔的原野，越过夕阳里的远山，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 See you. 些都要你有的好， 他有的好 我做不到，还想他 知道 他能等我回家，在我们相识的楼下，还想他 知道 他能握我电话留话，他爱他 你爱他， 我从没怀疑过，尽管心底的挣扎，我不说你明白吗？ 在意给他伤了心，才想到可以找你，只能这样抱着你。我知道你现在伤心，想有人陪你，只是如此而已。 你知不知道 抱着你， 我的泪却为他而掉， 你知道 不明了， 抱着你 温习拥抱， 你知道 不明了， 抱着你 我的心有些动摇， 你有的好 他有的好 我做不到， 还想他的楼下， 还想他 知道 可能拨我电话留话， 爱他 你爱他， 我从没怀疑过，尽管心底的挣扎， 我不说你明白吗？ 我不说你 交警温馨提示，清明小长假人流车流集中，请自觉遵守交通信号，服从民警指挥，文明礼让，不抢道不逆行，确保道路畅通安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radio。 还记得你曾经的舍友吗？我是看到有一个话题说，和讨厌的人住在一个宿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坦白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没有遇到非常讨厌的舍友，都还好。女孩子在一起有不和的时候也是难免的，但是很快就会过去。然后我看了这个总结之后呢，就会比较惊讶，大家都碰到过比较奇葩的舍友，比如说他不睡大家都别想睡，他醒了大家都得醒，这样的话就是素质问题了。还有人说啊，真的因为一个人恨了一个省，这就有点太过了吧。还有呢，说没有耳机活不下去，可能那个人太吵了。甚至有人说上学的第一天就想毕业，诶，不是日久见人心吗？第一天就已经知道对方是很讨厌的人了吗？ 总之呢，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比较奇葩的舍友。如果曾经是这样一个比较人讨厌的舍友的话，也是应该反思一下的，也要为别人着想。回想一下那些年你的舍友，如果你的舍友都是人很好，你们感情也很深的话，你有多久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呢？好了，继续来听歌。 美丽，你的唇印盖上冷漠刺青，是一张心碎证明。冷风过境扫进心底，痛苦无力防御，数一坛酒被占据。脱罪的话你可以说了千遍还不腻，听到的和感觉到的有差距。放过自己，放过压抑，放过整片浮生的记忆，往事痛击不但清晰，习惯就可以。感情的心我没眼睛，赢不了你温柔挑衅， 其实许多事情从一开始就料到了结局，往后所有的折腾都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你同意这样的有点伤感的说法吗？有的时候应该就是这样的，但是不是全都是这样的。又要扯到感情上了，比如说一开始你们就觉得好像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到最后变得非常幸福，你们磨合得很好，可能你们情商很高，还有就是实在是太喜欢对方了。缘分就是这么神奇，一开始的不合适并不一定就是结局，你敢尝试就不要后悔，折腾不折腾还是自己的选择，你说呢？工作也是这样哦，需要磨合，都是这样的。好了，接下来听歌。 1033，听若有情。

陪您在路上。 今天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写了这样一件事情，说有一对夫妻50岁上下，男的看起来事业有成，女的是端庄大方，十分相配的样子。然后这个女士呢试了两双颜色不一样的鞋，正在摇摆不定，问丈夫选哪双比较好。这个时候男人的电话响了，那这个男人呢就挂掉了电话，温柔地回答夫人说，裸色工作穿，红色吃饭穿，两个都买，开票吧。然后把挂掉的电话回过去说，不好意思，刚才在陪夫人。就是这样一件没有任何评价的事情，但是有很多人都在点赞。谁不羡慕这样的感情呢？谁不想拥有这样的感情呢？到了几十岁依旧能够相濡以沫，依旧能非常重视对方，尊重对方，这就是最好的爱了，希望你也能够遇到。好了，这是儿童歌。 在 Supermarket 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再来不几遍，我的油田要你百尝不厌。 在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剧院，幸福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卖牛活力也会出现。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事情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一句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每从钻戒以后不我香烟， 我的统统是你的没有期限， 从刚见我们逛地球一圈。 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一句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小夫妻， 我的夫妻，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 永不放弃，夫妻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夫妻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我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 一直到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我看到有人说他的表妹被送到外地学了5个月的美术，近乎那种封闭式的训练，回来之后呢到他家玩，他就跟表妹说你可以到书房去上网，然后表妹说啊，我都5个月没有上网了，不想上了。那这个人呢就觉得那种语气，他顿时就觉得像听到了别人说的很常说的一句话，我很久没谈恋爱了，不想谈了。有的时候人如果是长期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变得极度的渴望，而是干脆啊不想要了，已经习惯了。可是我们也知道真正的遇到了也就顾不得习惯不习惯了，新的习惯总还是会有的，就像这个人的表妹回来之后总还是会再上网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网络的时代嘛。好了，不说了，继续来听歌。 长空永不移，浮 浮云中而行，四季长行，花香扬欢喜，夜里数叹息，何用听天道无语，风驼声流浪去，云生归故里，何用力冷暖见人心，酒要醉给知己，情至赠予知音，从容不到永恒的时光漫漫，从身外到心底的岁岁轻叹，从一直往无到未知生命，都抵青春爱里，都远到无穷尽，从过去到未来的时光漫漫，从年少到终老的岁岁轻叹，从直达冬季到只为呼吸，此时生的宿命，百世心的护灵。山长雨前夕，何用问今夕是何夕，也是白昼的影，梦是睡着的心，从亘古到永恒的时光漫漫，身外到心底的岁岁轻叹，从一直往无到未知生命，都抵青春来临，都远到无穷尽，从过去到未来的时光漫漫，找到终老的岁岁轻叹，从直达冬尽到只为呼吸，此时生的宿命，爱是心的魂灵。废墟沧海生成陆地，刹那缘起，怀抱我喧嚣，交换你记忆。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听到的是张清芳的歌声。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呢？最近我就觉得好像一眨眼的功夫，一星期一星期的就过来了，就会感慨从小到大都会感慨的事情，时间过得很快。不过现在再去回想童年的话，觉得小时候的时光真的是慢的，在当时也会觉得诶，过得好快啊，我都6年级了。但是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时光已经很慢很慢了，就好比那个时候的我们还会写信，现在呢方式完全不一样了，一切都是越来越快捷了。不过不要忘记，有些东西一定要慢慢来，比如友情、爱情，还有越来越深厚的亲情，珍惜身边所有的感情吧，慢慢来。好了，继续来慢慢的听歌，江月的一首滴答滴答，明天早晨再来跟你一起听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 我爱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我爱让我变得看不开，我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